探清门，痴心的相公啊，他们二人的双感情。 茶中不怠慢说吃茶吧妹妹呀，我是愚兄。 这晴雯一听声音 是宝玉，喝的他半晌发呆，哼了一声 说，二爷呀你从何处来， 还不快去，倘若是太太闻之可了不成。 宝玉说，我为卿一死 何足惜啊，要贪生 泉下何免再相逢， 自从你前遭离了那怡红院，两日来呀我的茶饭不思定一成。 我本当早些前来把卿探望，被袭人是紧紧的香兰那不放心。 这晴雯呐，眼瞧着宝玉他的悲声而咽咽，低头儿他已与全马泪飘零， 欠身行 我和你情意相投啊，四妹兄， 直说是咱们终须有日随了心愿不成吗？ 半途之中有变更， 哪个老婆好好伤心，要把我害，心想来其中一定是有人。早知道不白的冤屈，我们今日有啊， 什么东西去

衰草没人，荆棘满山，怪石横生，蜿蜒有七百里，悬崖峭壁，万仞苍天。在这里流传着一个壮丽的故事，就是那不朽的预言愚公移山。据传说，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敬老院，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，一座是太行山，双峰总持蜿蜒有七百里，勾出了云表，天下地呀，总觉着不方便。如果是赶趟集，至少得走几天。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，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到山南？只可恨这险恶的山蛮，会割断了人间路途。难道说我们子孙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？我们一定要把山搬，不能够再拖延。 郑先生有先生的四肢花了，所以还走不了，继续演唱。 这话筒往到那儿挪一下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北京文艺广播，柳欣小姐呢非常热爱曲艺，她为咱们把它录下来了，然后在电台里播出，为了声音质量更好一点，咱们往当间儿搁一搁。再换一场是梅花了，

哪一料儿好，身体康健，病症重轻。Thank you.